What a broken heart can do。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女歌手菅宫贵子，应该说是有一点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古的这样的节奏。欢迎你在两个地方来跟我交流，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再多说一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它虽然是时间已经挺久远了，但是这张专辑的专辑封面呢，看上去这位女歌手真的非常帅气又时髦哈。这所谓的时尚就是风水轮流转，总会转到曾经你认为它已经过时的那样的一些单品。像这张封面上面的女歌手呢，她穿着西装，然后高跟鞋、白衬衫，又帅气又干练又性感。李健这次把两首歌混搭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一首。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 记。 李健在北京演唱会上面呢也唱了这首《我要你》。刚刚听到的是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两首歌呢间接起来的《草原之夜》加上《我要你》啊，我觉得李健的声音呢配合的这首歌真的是有点天衣无缝啊。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青丝，他说感觉真是演好，歌好听，有涵养，真爱粉吧。音乐随心听，每天呢都会带来不一样的但是非常好听的这些音乐，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来陪伴着大家。继续来听听在这一场上的两个人的合作吧，就是 Carrie 莫文蔚和杨紫。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晨宇写的《微光》，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跨界的组合了。都觉得这个华晨宇呢是非常有才华啊，会写歌会唱歌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这首歌交给这样的一对组合去演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在黑暗中化作一个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的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 each more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忘了吧，昨天感伤，谁也帮不上忙。关于爱，你问一百个人，会得说成天堂，只是谁能救赎谁的过往，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千回把爱转难，爱却不是最后一站。忘了吧，昨天感伤，谁伤忙。关于爱，你问一百个人，会得到一百个不一样答案。你的吻还留在日记上，我的泪埋在杯里流光，说要忘最后的笨蛋。谁的过往，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千回百转难，爱却不是最后一站，爱只是结果的想象。明天的 听到的就是第101个答案，来自于江美琪。正在收听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刚刚我们连着听了两首歌，一首是第101个答案，还有就是一首新歌吧。因为是两个人第一次来合作，莫文蔚和杨紫在天籁之战当中的微光。可以说这首歌呢真的是改得非常非常的高级，在现场呢两个人都穿着这个非常隆重的礼服，尤其莫文蔚女神一样在后边出场的那一段啊，也是让这首歌呢增添很多的色彩。当然了，杨紫的演唱一开口就感觉到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太催泪，因为唱的实在是太走心。那华晨宇的微光也可以说他自己写的，这首歌写的也非常的棒。 焦距地陪伴着你，因为距离太近，我用力抱着你，用力记住一切，能做的只是珍惜。谁叫我们都是个体？因为我们是个体。就算在爱的风层里，能做的还是珍惜。 范晓萱的一首《属于》，听起来呢依旧是那种非常不羁的，而且乐队风格的范晓萱。范晓萱的经典的那些歌曲呢又非常的多，唱慢歌的情歌的时候呢也是能够触动人心，这应该就是一个好的歌手吧。其实不管现在的风流行风怎么去刮，好的音乐它永远都能够沉淀的下来，就像在天籁这个舞台上面一样啊。大家喜欢年轻人，像华晨一些新的歌手，他们的那种创造力，但是好的那些沉淀下来的音乐呢，依旧能够抚慰人心。不管时代怎么变，好音乐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风格有点跳脱的吧 ，People 和 Kesha 来合作这首《Time》。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Ooh.

of September, love was changing the minds of pretenders while chasing the clouds away, away. Our hearts were ringing in the key that our souls were singing as we danced in the night. Remember how the stars stole the night away. 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在两个地方来告诉我，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呢，都会住着两个自己吧，有一个自己呢是那个还没有完全长大，有点想叛逆，有点想做一些你只能去想一想的事情，那还有一个自己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再去应对每天的生活工作，非常合理理智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有首歌唱得非常好，就唱出了这样的两个自己。

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 黑比田馥甄的一首新歌《灵魂伴侣》，听到这样一个词呢，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此生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呢。在知乎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问，说遇上了灵魂伴侣是怎样的感受，给出的答案真的非常多，大概有几百个。有的朋友说呢，灵魂伴侣也不一定能够走到最后吧，毕竟生活不只是灵魂那么简单，这肯定是有经历的朋友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到灵魂伴侣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是说他们两个人都经历了他们所需要经历的事情，才能够完全向对方敞开心扉，这十分的美好也十分的真实。就是这样的，当你遇到一个人时机恰当，周围的空气都变了，你们都意识到之前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原来都是为了现在的这一刻，听起来呢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同类究竟就是同类人啊，同类人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真的能碰到这样的人的话一定非常幸运的。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不过下面的这首歌呢，却是韩红唱出了似乎是他自己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状态。 一个人多苦，一个人面对着